拿出来呀，咿呀巅峰啊。大江呀跃起，咿呀跳龙啊，一直枪又撞啊，闹得南山一呀变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穷人呀，心里多压力吧呀，举刀举枪闹革命，龙有坟地有呀坟田呀。名啊啊啊，南山呀北山一呀天空啊，大道军阀反动派铲除地主，何呀好山呀。